必有事且报恨，如此无可不上情。万里寻寻君情去， 君王也闻此

儿真冷且寒，我红罗帐里一个儿诸臣玉碎埋黄土堆中，天理之暴雨摧残，分左右比鸟狂风吹散各西中，了今生必何无期，祝欢无日但只愿泉下追随伴雨融，了方清自是嫦娥归月殿，早知道半途而废，又何必歇歇，回不该兵权错付，轻易子悔不该国事全凭你纵雄，细思量都是奸责，他把国务真冤枉，别说妃子你情仇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已绿，随风散却是我血坠天寒，同林卫直等等的星谋，得知之后是战兢兢欲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呀，悲痛痛，将何以成亲？又何以对心？最伤心，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盘情，我的妃子啊，一时

我人